佳片推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记者携手为您送达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你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关注路况，目前京通快速管庄到双桥、远通桥到大望桥以及建国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此外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0:01，现在是02分了，欢迎大家依然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目前呢，现在这个外面的天气是春雨绵绵啊，今天要外出的朋友们呢，要多加件外套。好，那我们今天呢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主要是来关注一下我们全新的榜单，我们一起来看914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排名情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14位，刘卓轩，太阳。第13位，大张伟，世上最可爱的歌。 我的那个最可爱的人在哪。 第12位，萧敬腾，皮囊。第11位，孙燕姿，风衣。 一张飞过的日记。 第10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 第9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8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7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 第6位，吴夏，念。第5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第4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第3位，陶喆，Mars Baby。第2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914期全球榜一共有4首上榜新歌，而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再一次经历了大跳水的余文文的体面。这首歌呢，之前从第4名跌落到第13名，上周呢又反弹到亚军位置，并且创造了进榜以来的最好成绩。不过在本期榜单当中呢，直线下滑到了榜尾，目前是排在第15位，余文文，体面。 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 上周亚军，本周来到了榜尾，大起大落的就是于文文的这首《体面》，不知道在下一周是不是能够再次触底反弹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14期全球榜的第一首上榜新歌，首周第13名，来自于大张伟，超级好玩的这首歌叫做《世上最可爱的歌》。 我爱你的那，我爱你的那，我爱你的那。 我的妞，我的妞，这个妞，世界再大我只奔着我的妞，我的妞，这个妞，玩心再大我只装着我的妞。沙啦啦啦啦，别说话快听我吧，嗯，啊啊啊啊啊，里巴西里阿娜达，来西恰恰恰恰恰，有我跟着陪你呢 ，Everything be all be all 了。 我的那个最可爱的人在哪儿？过来让我啵个你的小脸蛋儿，黏黏糊糊里里糊糊就要这个样儿，把你我的心连成串儿。你的那个最贴心的人在这儿？

人们有些猖狂，温暖地拖延伸的微笑，是心跳冲刷你直到了他想要的愿望。说的大的压力挂在树上，我眼起口水隐藏起了高尚，真的漂亮高速路上到了天上，端上自己总是充满挑剔，面对镜子化妆掏出心脏， 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同样是914期全球榜的新鲜上榜首周第12位，来自于萧敬腾的皮囊。狮子合唱团正式出道两年了，那大家越来越认同萧敬腾乐队主唱的身份，这一次呢再度分身成为这个回到歌手的身份。皮囊呢是萧敬腾在2018年的第一首个人单曲，仍然是摇滚热情无所不在，而且超级嘹亮的高音呢让人叹为观止，对不起，实在是高啊。有着冠军身份的这个孙燕姿的一首歌《风衣》呢，本周继续有两个榜位的小幅度下滑，排在第11位，目前呢也积累了7周的榜龄。前段时间呢传出消息说这个燕姿呢又要做妈妈了，也要和大家小小的暂别一段时间休养身体。那两年前呢为电影所演唱的 OST 作品《半句再见》也作为数位单曲正式发行，来听这首歌，也希望她的第二个小宝宝健康出生。 一张照片，半句再见，上方的纪念，用眼泪把你复习一遍，残缺的诗篇，遗忘的誓言，谁脑海有张忘不掉的脸，微红的眼，微亮的天，好一次失眠，回忆轻易带走了时间，有些从前太执念，那痕迹太明显，而故事被遗憾 在心里面，要怎么道别？ 这也是目前排名第10位异想天开的这个普通话版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914期全球榜的第三首进榜新歌，首周第9名，张碧晨的《隐隐作秀》。在快慢结合的不同段落当中呢，给人一种戏剧的张力，这也是张碧晨自己作曲的作品。 懂事的孩子气，成熟对现状的抗议，狡诈上的叹息，掩杀着公开的秘密，执迷规划的战场，天南地北耍花样，人皮假面的较量，麻木身心的伪装，炫耀的暗语，无言长记，关心的大礼，不值得。解密的路径，我一人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4度，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本是从昨天夜间开始降水，今天白天降水会持续一整天，气温大幅下降，最高气温由昨天的29度跌到16度左右，体感会感觉不适，提醒市民朋友要增加衣服，预防感冒。另外呢，降水天气不适宜外出，有计划出行的朋友请提前了解天气，合理规划行程。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5%。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作为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由许峥监制主演、任鹏远导演的电影《幕后玩家》4月28号公映。时隔3年，许峥回归大荧幕，虽然说不是观众最熟悉的喜剧，但是这部戏却让他犯了戏瘾。电影《幕后玩家》是青年导演任鹏远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长片，能请到徐峥做主演和监制，这也让任鹏远惊喜又意外，直言完全没有压力。不仅在开拍之前和徐峥做过很多次沟通，现场徐峥也会在表演上给自己很多的选择。街上流行红裙子今天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厅放映，这是电影资料馆改革开放特展的展映作品之一，最能代表改革开放的色彩是红色，红色跳出了过去几十年里沉闷统一的风格调性，点亮了那个时代的新事物。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日前宣布，将于6月13号到17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著名导演制片人韩三平任评委会主席，成龙担任形象大使。本届电影节由开幕式、电影论坛、影片评奖、聚焦单元、电影市场、电影展映、上合之夜、闭幕式暨颁奖典礼8大活动板块组成。30多场活动，近60部优秀影片将参加展映和评奖。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小东为你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榜单当中的前4名歌曲。上周呢下滑到了第8名，本周反弹回到第4，来自于周杰伦和杨瑞代所合作的这首《等你下课》。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砸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那什么

我同样的血。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遗憾竟是无言。我很愿意等着你下辈子再来到我的世界。I think I'm really falling in love， 多么强烈爱。 半天上的毒瘾那张脸，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冻的眼泪，一滴就寒暄。来自目光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听不到救援，命运太疯癫，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光中的黑眼也飞过去老远，等再见不如说一次再见，跳一天。 上榜七个星期，林俊杰《黑夜问白天》在本周小小上升一名，排名亚军，这也是上榜以来最好成绩。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全球推荐我们将听到这张伟大的渺小专辑当中另外一首主打作品。914期的全球榜呢，冠军仍然是属于五月天的什么歌。进榜四周以来呢，竟然完成了三连冠的好成绩。这首歌呢，不仅描绘出了动画片一样的绚烂色彩，也把动人的故事和人生的哲理蕴含其中。 你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逐着人生换来那些什么，最后能带走什么。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一不想当时你我一无所有，无聊的话题陪着蓝蓝天空，我们

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余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十四位，刘卓轩，太阳。第十三位，大张伟，世上最可爱的歌。 我的那个最可爱的人在哪。 第十二位，萧敬腾，皮囊。第十一位，孙燕姿，风衣。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记。 第十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 第九位，张碧晨，隐隐作秀。第八位，吴广仲，几分之几。第七位，张惠妹，连名带戏。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戏。 第六位，吴夏，念。第五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四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三位，陶喆，Mars Baby。 第二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本周冠军曲目五月天，什么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06，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上一个小时呢，在关注了第913期榜单的914期，对不起，榜单的上榜歌曲之后呢，这个小时的我们的榜单旅行呢，来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以及我们北京方面的全球榜这四地啊主办电台榜单上，一起来分享一下榜单上的歌曲。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冠亚季军呢仍然是属于张碧晨的《隐隐作秀》，余文文的《体面》，以及蔡恩宇和娜贝拉所合作的《珠光》。而第四名的歌曲呢，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我们一起来分享名扬华语歌坛的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他的全新 EP 的同名主打，叫做《最好的快要发生》。 我们走过东京的风，伦敦的冬，看过世界各种残破，各种繁荣。你在曼谷困在车笼，望着天空。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挖出个窟窿，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生活挤成一个胡同。我们匆匆掠过青春，写着重逢。终有一天我们怀念一种平庸，生命总有些人在 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 下方面的第四名张栋梁时隔三年全新 EP 的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接下来呢，我们来听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的两首对唱歌，首先带来的是第五名，是马来西亚的歌手黄若曦和许碧文所合唱的卸妆，收录在黄若曦去年底的 EP 获得当中。 我上了妆又卸了妆，重复追赶未知的梦，不是很想坐立不安，不想一样那就推翻，让梦想让宿命自作成章，让悲欢成了双，卸了妆重复追赶未知的梦，不是很想坐立不安，不想一样那就推翻，让梦想让宿命自作主张，让悲欢成

瞬间。

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的影响，今天本市阴有中雨，气温较昨天降温明显。降水期间路面湿滑，能见度较差，不利于交通出行。但是降水可使前期污染物进一步沉降稀释，空气质量会变好。请注意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中雨，东北风2-3级渐4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由卡塔尔皇室成员收藏的270件珠宝和280件稀世珍品，可以让观众更好地理解数千年来艺术与设计的发展演变。这些横贯中亚、近东、埃及、希腊乃至地中海的珍贵艺术文物可以追溯到远古世界，而来自古代中国、非洲和美洲的艺术珍品则涵盖了神灵崇拜、皇家品味和技术成就等广泛的主题，可谓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梵克雅宝典藏珍品回顾展从今天开始将在今日美术馆展出，本展带来了近400件由梵克雅宝创作的典藏珍品，观众可以从中感受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优雅与艺术邂逅，其中更隐藏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展品按照年代的顺序陈列，精心甄选的高级珠宝以及时装配饰是梵克雅宝风格演化历程的最佳见证。千纸鹤冯峰作品展正在瀚海当代艺术中心举办，艺术家冯峰近2年数十次往返日本创作和生活，本次展出的作品是从他在此期间创作的100多幅作品当中精选而出的。美食、住宿、会友，这些看似日常的行为，冯峰都会以独白的形式记录下来。他想用传统的碎片和自己的想象拼接出对人生的忧伤和感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到我们这个榜单旅行的第二个时段。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香港方面中文歌曲龙虎榜和我们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 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香港电台方面的榜单啊、中文歌曲龙虎榜，这个许廷铿的全新单曲《演员的自我修养》，本周是前进了一名，成功登顶。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小角色，一个小角色，请你不要轻看。开镜中仿似于镜中把我一再观看，细致到神情都发型化妆，细致到皮毛有皱纹心寒。爱而爱走到爱而爱方会把我掩盖，一秒钟都有得发挥，轻见自己大台，每个过程成我角色，发放就别要压抑，谁人亦会去创造奇迹。人人话我妄想，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不安于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献媚去兑换赞赏，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闪亮，一对手掌能激起一场硬仗，你要忠于你立场，才能找到你的善良，灵魂我里的真相。想发生总有天发生，不会一世苦困，扣分都也不要紧，出错别怪别人，挫折会成全你半生，最美剧目你要等，随时入戏去创造谁身份。人人话我妄想，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勉励去兑换赞赏，从来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闪亮，一对手掌能激起一场硬仗，你要忠于你立场，才能找到你的善良，谁也不会怕伤。话我妄想，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不安于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献媚去兑换你观赏，从来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闪亮，一对手掌曾经打万千败仗，明生与你剧场，全球观众已经在场，完了你梦想。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许廷铿的《演员的自我修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部著作是大名鼎鼎，但这首歌当中所唱到的小人物大梦想，很明显是受到了周星驰的影响。好，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香港方面的亚军歌，来自于吴叶坤的《凯旋门》。一个人去法国，做一个陌生地的陌生人，反而会更加惦记所珍惜的人。 于低潮遇见，于中游各浅，一片船独个流浪， 望向前方，那道桥正在摇晃，一扇门是我，心扉可开过，只怕随着了浪跌堕，如今太清楚，谁能引领我更彻底的歌，谁游遍世界痛苦找答案，谁能有眼界去上更多的风景课，那答案谁谁谁谁都似我，世人万次离岸，吻过邮票，当日陪我达何方，黑夜仍曙光，飞机的升降，高塔云下那泪雨落，人生也很多，谁能引领 放，望你近放，利用我的不安大见高台，自然之中那个蠢材，残酷得挑选亦放满台都不爱，眼里独见渣在你这道菜，残渣一般都不懂互为还望以后，却抛弃过没有更丑，却搅碎了又哪有伤口，起始到了便又因由庆贺你走销毁，请你破坏念记忘掉邂逅，怎可怨你赠我这恶咒藉口，谁在举杯过后做了污垢，还要一直逗留，我以后会否假装一生不可一世，谁愿接受共祝过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11:4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告别了香港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接下来呢，我们终于回家了，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冠军歌张信哲的这首全新的单曲《不在》。 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 遭遇。轻轻留此心，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饮杯雪风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台孤烛昂首望，穷其尽其舟与长，